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嗱，即系首先，我就觉得咁样啦。嗱，首先，呢、這个九子要坐嘅已经坐咗入去啦。咁啊，有啲人啦。即係嗰啲咩喺出面啊落井下石嗰啲啦，即係譬如好似啊咩何傻言啊，你唔知咩何傻言啊？ 知 啊，呢即係何俊言俾人帮俾人改咗名叫何傻言啊，呢条撚样啦，即係要屌下佢嘅，即係呢啲咁嘅仆街，真係係咪即係话人哋哇咁巧嘅係咪，即係然之后就话哎呀一到找数啊个个都绝症，而家个个咩一个何来个个啦， 唔係啊，同埋喂重点嘅问题就在于，即使你有呢一个病，都唔代表你唔需要判噶。 咪系咯，跟住嗰啲乜鬼嘢，咩边个啊？即系工联会嗰个柒碌叫咩名啊？嗰个咩理事长啊？嗰个主席啊？唔系，嗰个吴秋北啊，嗰条撚样啊，话咩？哎呀，咩官老爷啊？咩哇？咩坐监还坐监啊？病还病啊？喂，官老爷啊，做乜嘢喺度玩程序？玩乜鸠嘢程序啊？咁而家嗰个咩的？嗰个 report 系咪真嘅先？如果 除非你话 有生命危险、啊， 除非你嗰个话系佢系伪造嘅啫、啊。正如当年亚视嗰个老细叫咩名啊？做丽苑嗰个 啊， 邱德根 啊， 佢咪话老人痴呆啊嘛？嗱，嗰单就好明显系假嘅。OK， 嗱，如果你话个脑有个肿瘤嘅话咧， 系， 即使我好想靠呢样嘢嚟等你判刑冇咁重都好咧，其实好难嘅。 嗯， 因为点解咧？缓刑咧，其实已经系好好噶啦。嗱，我当判陈淑庄8个月缓刑，缓、刑系未必计嘅。喺个立法会员嘅资格里边，有啲人嘅讲法系咁啦，我唔知咧，因为都要揾法律意见啦。但系即使你话， 嗯， 佢近住乒乓球咁大嗰粒嘢嘅话， 压到脑干啊，搞到脑干弯曲埋添啊！你大佬真系几大镬啊！你话， 所以即系话说回来，就有啲说话就系即系唔可以乱讲嘅，即系亦都唔可以乱扮， 即系等 同样道理 啊！ 喺我哋嘅角度啊，你唔可以乱扮噶啦。嗱，呢一版你一定要顶咗佢嘅 ，OK？ 即系不负少年头，学呢一个当年嘅汪精卫刺杀呢个摄政王咁讲。人都成一塊， 嗯， 喂，對我哋嚟講，我哋唯有用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心理作為呢個準備同埋呢一個作戰嘅啫，我哋冇第二個選擇噶啦。喺今時今日香港嘅環境裏邊，當然你可以好似其他人咁選擇咁，而家走佬啦，拜拜啦，係咪？ 啊，而家邊個都走啦，即係阿林榮基都話走啦。 今日林榮基走嘛，係咪？係 啊。 台灣陸委會揾佢噶嘛，主動、問佢要唔要噶嘛。 嗯， 據我所知嚇。 嗯，但我觉得 佢都有提我， 系我知道。 林文基啊， 系咩？佢打俾佢同你道 唔系咩？我有时候同佢即系 check check 下噶嘛。佢话喂，你都走啦咁样。 佢同你讲啊？ 系啊，我大佬，我走去嗰度托咩？大哥， 冇得拣啊！我 唯一个比较优势就喺香港。 九子当中咧，你虽然你话啊，而家陈淑庄佢啊迟啲要坐啦咁样，但我觉得佢真系判嗰日咧，佢真系判之前，佢有一样嘢讲得啱。 嗯， 香港系我哋屋企嚟嘅，大佬。即系如果即系今次啦，即系连我哋屋企都保唔住嘅话咧，我哋系一世流浪嘅大佬啊。 嗯。 去到边度都好，即系嗰度都唔系我哋屋企嚟嘅，其实系即系等于你而家你去到台湾咁，你而家你艾港啊嘛，话武统啊嘛，系嘛？喂，要打到嚟，始终都要打到嚟啊！你点样匿都冇用嘅，因为你而家老共恶到啦，就真系不断系周围干涉人哋内政啦，系无所不用其极嘅。你澳洲你都避唔到啦。系嘛？包括啊，而家有个香港人喺美国嗰边波士顿嗰边读大学，有个美国有个香港人啊，我都要提一提佢呢个，俾大家睇下先。呢、這个咁啊，最近有个美国人，有个香港人，其实呢个后生女咧，咁其实以前咧就喺香港里边咧，即系其实系读呢啲咁嘅樟脑嘅，其实系咁读樟脑咧，咁佢就 樟脑你什么意思？ 系啦，咁佢而家就去咗美国啦。咁佢以前做嗰啲网媒嘅，我好似见到佢咩真相媒体啊嗰啲咁嘅嘢嘅，其实系咁啊。最近佢喺呢间学校啦，咁佢呢间大学叫咩名咧？就系、是、叫做系Madison 好似系。咁佢就喺度讲喂佢嗱佢就系个标题一嚿野火啦，系嘛 ？I'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咁然之后惹嚟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啲强国网民嘅玻璃心啦，系嘛？去反驳佢啦，系嘛？咁 你唔知有一次啊，我原来我饮醉咗，我唔知啊。搭紧 Uber 嘅时候啊，嗰、那个 Uber 嗰个司机，我同阿 Alex Chow 啊，即系阿 周永康， 佢后屘玩俾我听，我先知啊。嗰条友猛话咧，你哋系嚟自即系中国嘅。我 carry， 佢话你 carry 翻一两次咧 ，I'm from Hong Kong， 唔理你啊嘛，系嘛？ 所以可能我潜意识里边觉得 come from Hong Kong 嘅，屌大佬。 唔系即系。呢、這個其實你成件事一脈相承嘅。如果你自己本身香港都守唔住嘅話，連香港人呢個身份啦、啊，都冇人認同你嘅。呢、這個好 Q 大鑊嘅呢樣嘢係。咁所以點解我哋而家嚟緊你4月28號今日禮拜日啦？喂，我哋都好耐未上過街， 其實應該咁講，即係喺呼籲上街今日禮拜日4點之前咧，就話咧其實只有一啲專制獨裁嘅國家，先至唔俾人咧有呢個本土嘅觀念。 系啊， 喂，美国人都会啦。I'm a New Yorker。 嗯 ，OK。喂，我系加州人，以我哋出生或者系即系相同嘅嘢为荣，有咩问题啊？嗯、喂，咁一定系分裂祖国嘅咩？有分裂祖国嘅意识，都抵你死啦。 嗯， 你唔谂下，点解人哋唔再爱你？ 嗯， 喂，你咁样对人，喂，香港人呢个反应系好自然嘅。有时我都真系谂深一层。即系对一啲港独派或者系本土派，有时即系寄予无限嘅同情，就系、是、即系虽然大家分析唔同，对嗰个形势同埋嘅策略嗰个判断系有差异。 嗯， 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管到香港咁？ 嗯， 你个一国两制咁样名存实亡法，仲步步进逼，玩秋后算账，议会封杀。 嗯， 喂，我点会觉得我系同你同类噶？ 哦， 我同你收二为五啊嘛，喂，我同你分手都唔捻得啊！唔系啊嘛，喂，而家啲人就咁谂啫嘛，所以点解咁多人话要移民咁解？喂，既然香港都独立唔到咯，香港又冇民主咯，哇，我哋已经退而求其次都好紧要噶啦， 其實我哋真係保守派，我哋都係建制派，我哋接受你一國兩制喎。明知你坤我哋㗎喎。 阿陳建文仲講一樣嘢，佢話法官話我哋即係公民抗命係天真，有咩天真得過相信一國兩制呀、 啊、Exactly 係咪 金句呢句直情 所以其實佢講嗰佢嗰嗰日唔好話你阿邊個咩喊嗰啲嘢啦，但係我覺得佢哋講呢啲嘢啦，嗰日其實佢哋真係有心去諗過，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作為每一個香港人咧，都要用心去咀嚼佢哋呢班説話。其實講真咳咳，去到坐監坐到臨頭啦，你講呢啲説話咧，喂，真係係要聽下，其實係係要聽下。同埋唔淨止我哋香港人啦，我哋見到而家連啊，即係本身淨係嗰啲咩基金佬啊，嚇嗰啲大鱷啊，而家都出聲啦喎。我哋有段片啊，佢哋睇下先。 If you have money invested in Asia, I would rethink that, and I'd rethink it very quickly. And if you have Hong Kong dollar deposits, you'd be foolish not to convert them.Into U.S. dollar deposits because you don't even earn 80 basis points more in overnight rates. If you've noticed in the last month or so, China has actually floated a proposal through Hong Kong's legislature that's not autonomous anymore. That is a breach of the 1992 agreement that the U.S. has with Hong Kong. It's a breach of the 1984 agreement that the Brits have with Hong Kong. China's in a really bad place today.Running out of dollars, slowing with their economy, and the biggest credit binge in world history. Hong Kong is the most levered, developed nation in the world today. We should not sign a trade deal with them. I think it pays attention,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polit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Hong Kong, which for 36 years, has been, a relatively stable place, in Asia. And I think, going forward, that's act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case. So. 咁大镬， 好大镬啊！唔好再持有港币、啊。 佢应该系沽空咗嘅，佢 系啊， 佢有份沽空嘅。 唔系当然啦，但系其实 佢 make 呢个 speech 之前系有咩做法嘅？ 咁、但系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讲嗰啲嘢咧，嗰啲理据系堆砌啊，即系嗰啲嘢系不值一晒噶嘛？你都系俾人当笑话。但系问题就系话佢一个过去一两个月发生嘅事情，呢、這个我觉得唔即系要唔应该去忽视嘅呢样嘢系。 喂，呢位叫巴斯啦，系咪？ 系啊。 佢头先讲嗰啲内容嘅结论就系话，即系你有港元好对呢个嘅美金啦， 系啦、 啊，80点子嘅。 就算我哋系有呢一个联系汇率都好，佢都唔睇好啊，大佬几大镬。 喂，吓啱啱啊！因为今日我哋早录啦，所以阿柳怼咗张纸过嚟叫我呢一个问题啊嘛，好简单啫嘛。佢话喂大佬，过去嘅一年啊，金管局已经用咗80% 嘅储备。OK， 一旦结余归于零嘅时候咧，我哋预期个利率会上升啦，系咪？同埋你美元即系有息差嘛， 系 美国同香港嘛，一路喺度抛紧啊嘛。 嗯， 所以咧呢位阿哥又叫做不为然，佢就系、是。即係做空港元嘅， 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但係 違反呢、這個即係香港政策法。 我正想講你呢樣嘢。過去嘅日子裏面、其實你係冇位俾美國佬去做你嘅，因為你冇藉口。但係而家頭先佢講到 autonomous 嘅問題， 係 講到政治嘅問題，唔係淨係講緊即係因為美元同呢一個嘅港元嘅息差嘅問題咁簡單，即係個利率嘅問題咁簡單，而係背後有政治喺度噶嘛。喂，而家边个 defend 你啊？系、咪？你冇晒 autonomous 嘅时候，基本上就系一国一制里边。如果要做世界嘅话，一定做你香港。 啊、 因为你香港过去嘅日子里边，唔好成日以为我哋香港人靠你先得噶。其实你靠紧我哋啊，即系我 梗系啦，咁梗系啦。 你搵我嚟做白手套啊，搵我哋嚟洗净啲钱啊，大哥。 咁梗系啦。你而家讲咩李毅啊？即系嗰个俾人哋咧喺台湾抨走嗰个大陆学者咁嘅社会学家咧、 啊。我都有睇佢啲嘢啫。 喂，佢老尾真系，喂，即系你好走唔走走嚟香港，又喺度真系妖言惑众喺度讲嘛。2033年嘅时候，中央政府会宣布放弃一国两制啊嘛。2047年之后就一国一制啊嘛。啱啊！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不过呢啲人呢即係讲真即係呢啲系究竟系咩派呢建制派都不特止呢系倒卖建制派嚟。 应该咁讲。我从呢件事冷静去分析嘅时候呢老共个内部呢其实有好大嘅权斗喺度。而呢一个所谓嘅李毅呢其实代表咗佢强硬嘅派。 鹰派嘛。 呢个鹰派呢其实借住呢啲咁样嘅 instance 呢嚟喺度上下其手㗎咋。 嗱，我相信，我相信吓，喺内地里边有多人认为香港嘅一国两制咧系有利用价值嘅。正如我头先咁讲， 梗系啦。 喂，你就算使黑钱啦，你都要透过一个相对白啲嘅香港嚟帮你做啦。喂，我去筹集世界嘅资金。OK， 你估我真系可以喺上海证券交易所嘛？喺深圳咩？我梗系嚟香港啦，起码法规大家系有透明度，大家系有可预见嘅未来噶嘛。我知道你起码相对上系公平噶嘛。有咩问题嘅时候，我都可以走去法院啊嘛。我唔系走靠走后门走去湿水俾你啊嘛。喂，咁你先至可以吸引到外来嘅资金。香港嘅重要性从来都喺呢一度。所以嗱，呢位阿巴斯阿哥其实噏到个重点噶。佢唔係淨係講緊經濟嗰個部分啊，而係政治嗰部分佢噏。 唔係，佢仲有一樣嘢，我哋以前提過嘅，就係話而家大陸咧嗰個美元儲備咧將近耗盡，即係其實講好耐㗎啦，即係叫做係大陸咧，佢而家嗰個外匯儲備係三萬億啊嘛。咁你三萬億當中，即係佢嗰個叫做係美，即係美元即係佔款啊，其實係不斷咁樣係即係個比例係不斷咁樣去即係減噶嘛。其實係嗰、那個外匯佔款，尤其佢嗰個人民幣外匯佔款啦，即係究竟你有幾多美元去撐住人民幣一？ 所以佢基本上喺呢一場貿易戰裏邊咧，由低温開始咧，佢哋咁緊張，即係美國佬嗰、個反應就係咁解啫嘛。 啊， 就因為其實佢。透過控制嘅匯率壓低人民幣嘅價格，嚟靠出口去賺取嗰啲外匯翻嚟，其實就係我哋頂嘅啫。 唔得噶啦，而家有 game change 噶啦，已經。 喂，但係如果你一加咗嗰個關税嘅時候，就大鑊啊嘛。咁當然你問我，就兩邊都係死噶啦，即係大家都係即係雷聲大，就雨點少，最後都係要收割嘅。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是、如果呢個對沖基金嘅經理，我當佢呢個係一個 plot 陰謀，佢今日講呢番説話。其實為咗佢呢個 pot 去做勢嘅 ，OK， 即係正如蘋果都賣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咁，你點解會有位俾人入先？尤其是喺政治嘅問題上面、我純粹同你講利率嘅息差，或者係講你唔已經過去嘅一年裏面透過用咗好多嘅美元嚟買翻呢個港元去維持嗰、那個7.8或者7.75到7.85嗰個水平，冇問題。但系而家你有位俾人入嘛？ 同埋佢讲好， 你嘅逃犯条例你真系为咗嗰个陈同佳？喂，而家应该系冇人信啦。 唔会啦。 喂，台湾都踢爆咗，你写咗四次信俾你，你从来都唔复人哋。喂，你系咪真系为咗嗰样嘢？日落条款又唔接受。喂，你就唔好攞呢样嘢嚟过桥啦，大佬。你林荣基今日走佬。OK。喂，佢真系惊噶。佢連我都提醒埋啊！我話唔會啩，佢喐我做乜鬼嘢、大哥？我又冇呢個中國領導人嘅內幕，大哥，我又冇出本書，大佬，我哋完全同佢都真係冇乜關係嘅人，大佬。喂，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製造到香港今時今日咁嘅環境，睇住你撲街咧，我發覺真係有好多人咧，真係笑得好開心。即係睇住老共。我終於明白啦。点解嗰阵时候我分析呢个贸易战嗰阵时候咧，啲有咁唔 like 嘅屌，我最明 白。唔系啊，我佢就 唔系咁样一件事还一件事，乜客观分析。 嗱，其中一样嘢啦， 系咪主观要望？ 佢同呢一个咩阿李毅咧，其实真系都不谋而合。佢话即系呢一个港元同埋美元嗰个挂钩啦，终会有一日啦，就其实系会脱钩。其实系咁呢个阿李毅咁讲，佢话即系港元都唔应该真系搞落去。其实系嘛，即系呢个究竟系。点样关系呢？其实系 有港元喺度，你都仲好啲啦。你起码攞啲人民币喺没收之前，即系兑翻港元，摆翻香港银行嘅系统。除非你真系作奸犯科嘅啫。 佢话过去36年，系香港系亚洲里面比较稳定嘅地区。嗱，呢个咧又同阿秃鹰佢最近所讲嘅嘢咧。就好似不謀而合 嘅、 哦， 咁啊亞洲嘅治安最好嘅地方 就係阿秃鹰咧，呢、這個曾偉雄講啊嘛，係嘛？喂，香港咧過去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穩定啊！冇咗穩定咧，咁香港咧乜都冇曬噶啦。咁佢就做咗一個咁樣嘅，即係大陸咧做咗一個咁樣嘅即係中新社做個訪問啦，咁樣。所以如果有人同佢講啊，嗰啲咩違法達義嗰啲嘢啊，佢就會即係當面駁斥啊，嗱。稳定当然系紧要啦，但系问题个稳定嘅前提系乜嘢先得噶？你唔系强权恶政底下嘅稳定啊嘛？ 咁同大陆乜分别咧？ 咪就 系 咯， 透过呢个维稳工程。 系啊， 系咪令到啲人襟若寒蝉 ，at 都唔敢 at 佢 吓， 系咪？但系嗰个地方系唔开心嘅，冇自由嘅。喂，香港过去嘅稳定系建基于你背后有个自由同法治啊嘛。你俾人觉得你呢个仲系一国两制嘅地方啊嘛。 嗯， 我哋香港人都唔会咁唔开心啊，除咗经济上面发觉大家冇乜钱、冇乜冇楼之外，但系到今时今日。你试下走去问任何一个香港人啦，个真系唔好计钱啊！你撇开自己银行有几多钱或者有冇楼嗰个问题上面，你觉得你生活喺呢度开唔开心先？ 嗯， 十个我担保，起码有七个俾你听唔开心。 稳定 撇开钱嘅问题先吓、 啊，稳定当然紧要啦。但系而家呢一个阿 K 巴士同我哋讲，将来威胁稳定嘅就系大陆嘅政治啊嘛。系嘛？即系系呢一样嘢影响到我哋稳定啊嘛！如果你大陆嗰个经济危机，佢自己本身嗰个货币危机，系会影响到香港啊嘛？喂，即系佢哋自己美元就系用尽，佢就自然会打香港嘅主意啊，大佬啊，系咁嘅情况啊嘛！威胁香港嘅稳定唔系香港嘅占中啊，系大陆嘅恶政啊！ 喂，当权者。第一样嘢需要反省嘅就系，如果我做啊，不过我冇呢一世都冇机会咧，十世都冇机会。喂，啲人点解会抗议我噶？我做啲乜嘢先？喂，当权者第一个要问自己嘅责任问题就系呢样嘢，点解要会有人抗议噶？系、因为反对派搞出嚟嘅，为咗佢嘅选票，系咪真系咁简单啊？而系根本你系冇办法只系满足到人民嘅需求啊，或者需要啊？ 嗯 或者佢对你嘅期望啊，即使喺一个民主政府里面，即系好似前嗰排法国咁，都一样面对呢个问题啦。嗰啲就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啦。点解人哋容让？第一，佢哋嘅抗议持续落去，政府系会让步嘅。 啊， 对老共嚟讲，就反而咧一个反面教材，就话唔让步仲好，等啲人咧系冇期望，所以又唔会有失望，跟住又继续唔会出嚟。诶、欸，睇你挨得几耐啊！一铺爆你， 即系好似石永泰嗰啲咁讲，或者你好搞唔搞？你搞占中，你占中完之后啊，而家咪扑街俾你睇咯，系嘛？而家大陆仲恶翻转头咯，系嘛？即系 唔系？但系我觉得始终吓系一时一刻嘅啫， 吓、 啊、即系你恶系一时一刻嘅啫。 吓、 啊，我今日睇其中一个南华早报嘅记者。定系編輯定系 writer 寫嘅，好似有一個 topic 叫 King of Court， 你個朋友 send 俾我睇，佢就話咧，根據點解英國嘅法官咧喺判呢個九子案嘅時候咧，係冇考慮一個因素，就話除非我哋有一個更加 lenient 嘅判罪，或者係 lenient 嘅方法去處理佢呢一個判罪，否則我哋係唔應該咧係判佢哋咧係入獄監禁嘅。 嗯。 但有啲人咧，只系讲咗一段，我谂你都睇过啦。呢段嘅讲法就系、是，佢背后个 rationale 系乜嘢咧？佢话通常，呢一啲涉及政治，呢啲咁样嘅有政治信念嘅抗争嘅行为，喺历史上全部都系平凡嘅。今日你当权嘅时候，你梗系话我哋呢种嘅抗争系有问题啦。 我哋咪睇下太阳花运动咯。 历史。是宣判你无罪的，真的简单一点来讲，亦都 是、 啊、 再重复一次。那段时候的法官，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今天南华早报有的、就说他的看法在历史上面，这些这样涉及政治和平的抗争，很多时都证明这班人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一个监禁的刑期去惩罚这些人。 啊、 甚至这班人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和元素。 历史当然会说判我哋无罪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历史唔可以判我哋无能，因为我哋而家啦就真系嗰种无力感啦就太大，但系我哋而家已经系冇啦喺度即系喺度自我怜惜啊，即系喺度自怨自艾啊呢啲咁样嘅，冇空间去咁样做啊，因为。即系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佢系唔会停嘅，佢嗰种打压系唔会停嘅，唔会因为 我觉得佢觉得奏效 吓、 啊。我哋喺个运动里边呢一场嘅失败，短时间或者暂时嘅失败，佢觉得秋后算账又好，无论喺个议会里边或者喺个街头里边嘅秋后算账咧、发觉你哋嗰种心灰意冷，或者系即系心死嗰种，用阿李卓人嗰阵时候嗰两个字嘅总结。其实反映都喺度嘅，佢咪继续嚟咯。 OK， 你唔投票俾反對派，啱啦。原來我呢啲方法有效嘅，係咪？我製造你哋犬儒，製造你對個社會嘅不滿，甚至乎對泛民主派嘅不滿。其實呢個係 work 嘅噃。 嗯， 你又唔會去投票啦，議會你又佔唔到多數，不係咪都佔唔到多數嘅？即使我哋贏都好，街頭我即係全部都係抽號算帳，全部拉，全部告，全部要坐監。佢覺得你哋驚啊。 嗯。 觉得 work 啦呢套， 嗯， 老共咪咁咯。喂，老实讲呢啲系互动嘅啫嘛。 系 你惊，佢咪又再你咯，行多一步咯。温水煮蛙就系咁噶啦。 嗯 你开始觉得唔肉痛嘅时候咧，佢就你噶啦。 嗯， 继续你噶啦。所以今次你逃犯条例，佢计定条数，先嚟拆佬试沙煲都好，为廿三条立法铺路都好。林郑都系为咗呢样嘢嚟顶住廿三条先。因为不断有人讲，今个任期里面你唔好偷鸡啦，你一定要立咗佢啊！咁佢攞呢样嘢嚟炒到屎沙煲咯。同埋第二样嘢就系可以顶住阿爷先咯。其实呢条同廿三条有乜分别咧？你已经引用全国性嘅法律可以嚟喐我哋咯。 但系我都扑街过廿三条，呢、這个真心系觉得扑街过廿三条，呢、這个确实系。大佬，即系如果你直接可以称你翻上去嘅话，使乜咩啫？使乜廿三条？ 廿三条 啊！ 你都话晒喺香港法庭审啊！ 系啊。 你话晒都会受到国际舆论嘅压力啦。而家内地嗰个咩嘅法律制度啊？佢用乜嘢控罪嚟告你啊？你估佢咁笨啊？佢会告我哋咩煽动颠覆人民政府嘅罪？佢唔会咁笨啦、啊。如果真系喐我哋嘅事， 所以咧，即系而家个个都挂住睇呢个复仇者联盟啦，唔好睇啦。自己做复仇者联盟啦， 自己担当， 即系香港人自组复仇者联盟，4月28号上街，真系就系咁样啦。 OK， 好， 今晚时间差唔多 ，OK， 下个礼拜见，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